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乜乜立场，破击会。 靓煲王，佢哋嘅火锅生料捻手煲底，早已经系远近驰名。 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哋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丸。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系，诶，唔见咗个背脊，系嘛？啊，而家见到背脊啦。咁啦，上个礼拜就系冇节目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发觉原来香港排咗睇医生咧，系即系非常之耐嘅，咁系需要等啦，同埋等攞药啦，咁啊，同埋就系你基本上就算之前有几多个人都好啦，你都唔知每一个植入去睇几耐嘅，咁于是就辛苦咗大家等咗一晚都冇节目啦。咁亦都有朋友就系 WhatsApp 我问我，喂，你又冇节目啊，肥仔？咁啊，系啊，好抱歉系嘅。咁同埋而家嘅工作安排咧，基本上都好难喺周中度抽到时间录一集。吓、啊，即系补翻啲声音，咁但系实在上咧，如果可以嘅话，我都会做嘅吓，咁、啊、但系如果做唔到嘅话咧，请大家见谅啦。咁咧，其实跟住落嚟嘅安排咧，就基本上下个礼拜会有嘉宾嘅，咁系边个咧？到时就会知噶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咧呢排系找紧数，因为好多人咧，我应承咗请佢上嚟做嘉宾咧，无论系佢自己讲，即系有 idea， 我会觉得一齐讲可以啊，定还是系有啲系听众想我请边个上嚟，咁所以。其实都约紧啲时间找数，咁所以有时咧就约嘉宾方面咧就可能有时可能临时当日先发觉嗰个人唔得，咁样如果唔得就冇计啦，系咪？咁所以咧就有时又独脚戏啦。咁隔篱有张凳，有张空凳喺度，我唔知系咪刘晓波，于是啊，我惊政治审查，于是就推开佢啦。其实就唔系刘晓波嚟嘅，系嘛？亦都唔系刘夏。咁咧，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基本上发生咗一啲即系好即系应该咁讲，我组织啲 ，let me rephrase 啊，头先佢讲嘅嘢当我抹咗佢。其实你会发觉呢排咧，所谓叫冇乜立法会或者政治嘅新闻嘅，即系就算阿明放出嚟咁大件事咧。即系主流媒体又唔系好报啦，咁二来就系话，即系好坦白讲，你话佢放咗出嚟，系咪即系呢个世界又会有翻天覆地嘅变化咧？咁跟住落嚟咧，就基本上仲有第二剂补选，就讲都未讲啦。咁因为基于个上诉关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喺立法会有冇重大议题咧？除咗一地两检要赶时间表通过之外咧，就好老实讲，就冇乜特别重大议题俾大家去酝酿发酵嘅。咁所以咧。就如之前喬曉陽落嚟咧，大家都真係當新聞咁做。咁問題咧，其實就有好多人驚弓之鳥，就係話：喂，你而家請個時候，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又整個喬曉陽落嚟，係咪有聖旨要頒咧？咁啊，但係其實老老實實，嗰啲人唔係聖旨嚟嘅，因為喬曉陽落嚟香港講基本法唔係第一次噶啦。咁問題就係話，佢講基本法嘅時候有冇人 echo 佢，又或者有冇人咧係撩翻起啲事件出嚟，重新再講嗰劑？咁大家其實記得。戴耀廷事件咧，其实唔系落幕咗好耐嘅啫。咁基本上咧，就系即系所谓叫蓝丝炮打完呢个黄即系泛民嘅 K 其中一个讲嘢好有份量嘅人屈佢鼓吹港独之后呢，其实都其实冇乜后续嘅。因为你要明白共产党又或者喺香港讨共嗰个工作模式呢，你有 event 呢就有人俾钱嘅。当你有人俾钱嗰刻呢，就大家好踊跃嘅，大家都可以开单嘛。咁问题就係话，当你做到咁上下啲钱用得七七八八，发觉上头又开始收紧，又或者嗰件事要使嘅钱使完之后呢，咁我发觉无以为继嘅。咁所以上一秒戴耀廷可能是香港公敌，下一秒呢就大家都已经唔记得咗呢个人㗎啦。咁我唔識得讲唔记得佢係好定係唔好，因为呢其实大家即係譬如你话啲土共攻击緊佢嘅时候呢，大家係零舍热烈讨论大家应唔应该有言论自由啊呢样嗰样啊。咁但係实际上唔攻击佢嘅时候，大家又可有记得戴耀廷一边呢，係咪即係咪戴耀廷呢一刻就唔需要大家支持呢，係咪？咁当然都冇乜机会大家支持佢啦，唔通由大家唯一次入电话煲底咩，唔可能噶嘛。咁所以咧，其实无可避免咧。好耐之前已经讲咗噶啦，2016之后已经讲咗啦。其实大家要习惯喺即系生活喺呢个政治低气压，所以叫低气压咧，即系并唔系好多即系热衷政治嘅朋友所讲，即系打压好犀利啦。亦都太多嘢一时之间消化唔到，咁但係大家都要沉着应战，就保留返呢嗰个抗战嘅心态，於是大家几时呢都要着住灯去应付土共呢个敌人。咁但係呢其实大家总会有一日呢就係武力嘅，咁所以叫武力呢係精神上面有武力，四肢方面冇力，当你两样力都冇嘅时候呢，就好似細佬咁病 Q 咗。咁但係唔死得嘅，唔死得咁就点呢，唔死得继续都要讲同继续都要开咪。咁所以呢就千祈唔好觉得即係叫做冇嘢聚焦呢，大家就可以完全唔理发生即係呢个社会发生咩事。不过其实我就比较用一个温和嘅态度，就接触每日身边发生緊嘅嘢。咁所以呢尽量就希望即係大家唔好对而家呢个政治环境有啲乜嘢，第一唔好咁大有咁大个諗法，就係话哎短时间之内又聚焦到另外一波波澜壮阔嘅政治运动，学阿教主话斋，大家又可以 call 几十万人上街，即係其实基本上共产党蠢啫，都唔係蠢到咁紧要嘅，即係基本上大陆要理呢都系好多嘢要理嘅，唔係在乎香港呢个咁细嘅地方有啲咩发生，突然间佢又要即係杀鸡用牛刀咁吹你十万八万人上街，其实佢唔系好好玩嘅啫，同埋最主要就系话对手唔同啦，即基本上林郑就冇689咁好斗嘅，咁你基本上冇咁好斗嘅时候咧，有事咧都尽量用一啲比较和平啲嘅方法去解决，咁啊大家即系唔需要大动干戈咁样啦。即系早个礼拜发生咗一件事咧，就系喺粉岭公路嗰度咧，嗰单嘢咧，我有冇讲过？好似冇啊嘛。即係其实陶谨申嗰單嘢啊係喺上个礼拜国情解码讲过。冇介意執口水尾，冇人睇过节目。咁问题就係话，即係你会发觉即係97之后点讲呢，香港係有啲嘢变咗嘅。问题就係话你会好明显睇到老董同曾荫权呢喺香港即係佢揸权嘅时候呢，香港冇变得咁快嘅。即係大家心水清就知道係2013年即係李克强落嚟港大事件之后呢，香港係即係起咗好大嘅变化。所以叫起咗变化呢係大家见得到嘅。即係无论个民情上面啲人憎大陆人又好，即係啲人憎京官喺香港行使佢权力嘅方法又好，政治气候又好 ,whatever reason, 即係其实都係突然之间係变得好紧要嘅。咁你变得好紧要之后出现咗一件咩事呢，就大家打从心底里咧就好反对两样嘢，第一咧就是反对共产党，即系其实我就唔系要落一个政治判断落去，就系话大家应该憎佢，因为唔应该憎佢，即系大家其实即系我尝试下比较扮持平一下啫，咁大家点会唔憎呢个共产党咧？咁问题就系话你憎共产党之余，你系点样即系将你嘅痛恨系体现喺日常生活当中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好坦白讲，你憎一个人其实要好费力嘅，即系我成日讲一句说话嘅。即系你系可以好容易咁 forgive, 但你唔会 forget 咯。咁我觉得 就算是此仇不共戴天都好，即是你是不能够秒秒都，即是秒秒钟都用一种即是愤世疾俗的方向或者的心情去面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每一件事。咁所以有些嘢呢就即是可以理性啲去諗，如果佢冇呢个选择嘅时候又可以点。即是其实我就係讲緊喺粉岭公路前一排一单炒车呢，就係、是、话有班即係警察啦，咁就係话喺嗰个疯狂飙车疯狂追车追截嘅途中呢，就係、是、叫一啲即係道路使用者揸緊车嘅人就慢驶。咁其实好老实讲，你会见到嗰排呢，其实我已经收口唔讲㗎呢句。但实际上如果你係差佬，基本上你有三个选择。一，你就係叫大家行快啲。二，你就係叫大家停低。咁你两个选择都唔係一个可行嘅办法嚟㗎嘛。因为如果你叫大家停低嘅话，嗰、那个人係有机会撞埋嚟。又或者你停低嘅时候，你后面啲车如果係所谓叫疏导唔切，又或者系停唔切嘅话咧，就会有炒车意外。但系你更加冇可能叫佢行嘅，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我系冇可能喺个公路上边揸住个铁马指示啲车辆，就系话，哎，你行快啲啦，点？因为你如果一行快啲，又或者你系所谓叫喺指挥交通期间，如果出现咗任何嘅碰撞嘅话咧，系必定入呢条差佬数嘅。咁所以咧，差佬系冇得拣，即系叫佢停又唔系，行又唔系。咁所以唯独是有咩选择咧，就系话叫啲车行慢啲咯。咁行慢啲 ensure 咗两样嘢嘅，第一，发生起个交通意外上嚟咧，个碰撞咧就冇咁严重，因为大家车速慢啊嘛。第二样嘢就系话，当你行得慢嘅时候咧，后边嘅车咧，就算见到你慢落嚟，都有时间准备停低。咁大家就可以打佢死火灯啦。咁问题就係话，你见到条疯狂驾驶嘅友係咪咁啊，佢揸住个车开緊100开緊80，你要知道上面反公路开100㗎嘛。咁要撞係无可避免嘅。咁但係即係先唔好讲，就係后咪佢应唔应该发个咩检控通知书嗰份嘢。咁问题就係话，好多时呢，我成日都讲一句嘅，你真係唔好以为差佬唔有脑先得㗎，咩人做差佬冇脑先做差佬喎。屌，即系我呢句说话唔系黑心，但系你必须要承认呢、這个世界，即系就算而家帮我推紧咪嘅朋友，佢都要带个脑翻嚟开工，你知道？佢听呢啲嘢，其实听咗咁耐咧，系冚唪唥要用个脑去分析噶嘛。但系你要知道，呢、這个世界上好多即系好多工咧，系唔使用脑，唔使用脑做嘅。吓，差佬其中一样啦，因为点解啊？原则上咧，差佬其实系即系，就算佢唔系军人嘅一种咧，都系一个即系执法嘅部门。咁执法就唔系执差佬嘅法，系执即系香港普通法啊、基本法。基本法唔系佢执行嘅，即系香港普通法，即系警务条例下边有写嘅嘢，即系你唔做得嗰啲就唔做得啦。咁基本上咧，差佬咧就唔会有自己判断嘅，佢唯独是判断咧，就系话究竟呢个人做嘅嘢，我警校里边读嘅警例咧，有冇曾经何时话佢做嘅嘢唔得？咁但系得同唔得咧，佢都负责拉条友翻去落工嘅啫。佢 detain 你呢就唔係判你有罪冇罪，即係当然有啲简易治罪条例嘅，咁就可以即係可能唔使上庭。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好多时呢拉你返去呢，佢又同你落口供，叫攞个 report number， 实际上你有冇罪呢唔係差佬决定嘅。点解唔可以俾差佬操呢个权呢？因为嗰啲友仔呢入境校读26个礼拜呢，唔等于佢识嘢㗎，你係必须要明白呢一样嘢。咁所以大家见到差佬呢喺条街好憎佢都好呢，你只可以当佢一个机械人。呢、这个机械人系冇情绪嘅，呢、这个机械人亦都冇脑袋嘅，呢、这个机械人唔识分善恶嘅。因为好老实讲，你对住啲蛊惑仔就冇得分善恶嘅，你只有拉唔拉佢嘅啫。咁但系问题呢，就千祈唔好突然间觉得哇正义上身，呢、这个差佬喺度執行緊咩公务咩维护法纪啊。九七之后呢，差佬唔系做呢啲嘢㗎啦。九七之后差佬呢只系執行阿爷嘅 order。阿爷 order 嗰啲你就要做啦。我佢都讲过好多次，咩叫執行阿爷嘅 order 呢？就係话佢几时照你執行你都要照做。就唔系睇话即係学一啲律师朋友嗰种讲法。呢、这个司法系统呢都未系 100% compromise 嘅。有啲时候佢用维护都独立嘅。咁如果一个司法系统佢鍾意破坏就破坏，咁呢个司法系统仲系咪健全呢？即係一个女人佢有冇自主权利呢？就系、是即系 when she say no， 咁系咪真系 no 咧？咁啊真系 no 嗰刻佢先至即系维护到自己嘅主权独立啊嘛。但系如果佢 say no 嗰刻你想嘅话，你都可以 yes 咗佢嘅话，咁佢仲有冇主权咧？佢系冇嘅。咁所以咧，啲差佬 就是在那個情況之下就叫車慢了下來啦，那就是最到最後炒了啦。即是這一樣東西都不是荒謬，最荒謬就是說原來呢、即是在香港呢發生任何交通意外呢都有個程序的，個程序呢它就是必須要即是發那份什麼即是有可能受到檢控那份通知書給肇事的車主這樣。那現在就不是講的一樣東西咯，即是啲死差佬如果是沒有腦的話，這一單 case 都要執仗，即是照樣即是依照一個僵化的程序去處理。其實香港有很多笑話咯，咁呢啲僵化嘅程序到底在香港仲有冇呢？其實係每一個部門都有嘅。所以早排唔知有單咩新聞，就發覺原來香港政府買乜都好貴嘅。因為點解？好簡單一樣嘢，即係香港政府好多買嘅嘢，除非佢用 petty cash， 即係每一個部門用 petty cash 買。即係一單 tender 咧，其實要經過萬七個部門，有萬七個人去參與呢張 tender， 尤其是學校，即係你問我，我最知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即係 offer 咗睇下先 ，offer 咗5000蚊嘅單咧，佢就要攞3個 quotation。offer 咗50000咧，佢就要出 tender， 直情要招標。喂，呢啲嘢咧，其實每一個行動，你都係所謂叫做。增加咗個運作成本。咁但係你調轉頭嚟問，點解香港政府買咁貴，買支燈膽，即係買支光管都會貴。但係你調轉嚟問一樣嘢，你係咪可以完全唔依照呢啲招標程序去做呢件事呢？係咪大家當香港政府係自己間公司咁溫，我鍾意咪喺櫃桶度攞3000蚊買一樣自己覺得需要嘅嘢囉，咁冇晒呢啲程序咪最平囉。咁唔係㗎嘛。咁所以即係有時即係當睇到啲新聞就未需要咁去仇視呢個政府，真係仇視嘅呢係我先幾個禮拜講過，即係嗰單港珠澳大橋嗰單嘢，其實我已經講咗，即係啱啱財委會就已經批咗第一年嗰、那個那個維護嘅預算，原來有呢2億幾，嘩大佬屌，你要知道呢啲數呢，即係譬如你買架新車咁樣計，即係當然你而家喺保養當中嘅，咁你架車嘅保養就只係限於換油啊，即係揸得3幾年就換下 brake 皮啊，你架車里數高嘅話咪換埋條胎囉。咁但係你啲避震啊、波箱啊、引擎好多嘢都未需要換住㗎嘛。咁所以你架車啱啱離開咗保養，第一次即係揸返人夫咪揸返車房去換油嘅時候，咁屌梗係要錢啦、啊。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2億幾你都覺得貴嘅話呢，你就以後冇揸車啦。即係你會發覺第二年張單係貴啲，因為呢開始你就可能要 check 下啲平時唔使 check 嘅嘢啊，又或者可能要換下 brake 皮啊，換得 brake 皮可能又冇2000啦，咁你可能要換下呢換下路呢，咁可能張單呢第二次 B check 嘅時候呢就5000幾啦。咁第三次嘅時候咪更加貴呢，你嘅揸車有理數㗎嘛，咁維護嘅錢梗係更加貴啦。所以喺嗰日我已經係講咗，你如果基本上條橋都係得同唔得之間，好似啱啱起完佢唔冧，咩沉降啊，咩流水啊，咩嗰啲乜 Q 都唔理住，不過行3、5年呢啲大問題一出嘅時候呢，你係蝦嘢啦。咁所以就係而家啱啱起完都話要搵2億去維護，即係可想而知10年之後呢條橋會點，我係唔知道幾時先要封橋囉。即係我講嘢就好準確嘅，即係咩叫大嘅維護呢，我唔理你究竟係咪攞10億去油油啊，鋪嗰啲石屎路面啊，或者喺橋底做嗰啲咩鞏固工程啊，我唔理嗰啲嘢。個問題就係話有邊一日需要就係封呢條橋唔行得，又或者3條線封咁2條，因為嗰邊呢要搭個唔知咩棚，要做啲咩鞏固工程，我係怕嗰啲。咁個問題就係話呢條橋好起 Q 好咗，你到底使唔使即係有一個既定嘅程序，即係你財委會攞咗1000幾億去起條咁嘅橋，去起個咁嘅基建網絡，咁你點樣追究呢？原來又冇得追究。不過即係嗱，呢一樣嘢又係要大家學識下高 EQ 嘅時候啦。同頭先個古仔一樣，即係如果啲差佬係冇腦嘅時候，你同我生活喺香港，你都要接受啲冇腦嘅差佬喺你同我身邊經過嘅時候，咁係咪喺香港立法會有啲冇腦嘅議員，又或者一啲為咗私利而講大話嘅議員，即係就算佢幾憎都好，你都要即係忍受佢，即係你第一就唔係離開呢個香港啦，第二呢其實你就有啲嘢鬧係冇意思嘅。所以 又系讲翻嗰样嘢啦。如果闹系冇意思咧，就唔该你的起心肝叫多啲人去投票。即系例如系落个区睇下应该有要做嘅嘢，揾下当区议员啦，又或者咧叫啲人登记做选民，呢一样嘢好紧要嘅。咁但系咧呢啲都唔系我想讲嘅嘢，其实咧系要讲乔晓阳嘅。好啦，又讲翻乔晓阳啦。诶、嗱，点解我头先话佢唔系落嚟宣旨咧？其实好紧要。你最紧要喺香港及住边班人做紧咩嘢呢？原来香港有几个阻王嘅，第一系梁爱诗啦，第二系郑耀堂啦，第三系谭耀宗啦，第四系邵善博。你如果有一刻你要判定呢个系咪北京嘅意志，你需要知道北京做嘢咧系有全盘计划嘅。如果有全盘计划，佢喺香港想做成一个舆论风潮嘅话咧，就必然系好似 Benny Tai 嗰件事咁。问题就系话乔伊良要落嚟，乔伊良有冇提过 Benny Tai？ 好似冇乜。佢系提港独啫，咁所以千祈唔好将呢样嘢摆埋一齐。咁所以咧，唔好你觉得呢一刻要人闹咧，你就揾人嚟闹。不过大家都要提醒，即系提醒精神，提醒啲咩嘢咧？你要记得，如果北京有指令落嚟要清剿呢啲唔系低端人口，系清剿呢啲港独分子嘅时候咧，系必定会见血嘅。即系大家唔能够太过善忘，喺清剿呢个低端人口嘅时候咧，北京市委书记阿蔡奇咧讲过一样嘢：杀人你要见血嘅，即系唔好怕 confrontation。即系你要知道，如果攞同一套管理香港嘅话咧，大家如果系真系觉得廿三条系要嚟嗰刻咧，系必定唔止戴耀廷受到牵连。即系当然就系话，之前提过港独，有啲唔喺香港嗰啲人无谓提佢名啦。咁但系喺香港嘅，即系譬如而家审紧嘅梁天琦咁，佢可能依口供咧就改晒啦。咁但系而家对于佢点样改口供咧，我就唔想问，因为大家其实已经有咗个判断喺度。只不过就系话喺香港曾经何时即系提过港独嘅人，你要谂下，你系咪而家仲要喺 Facebook 嗰度打飞机，就系点样 demonstrate 你嘅？所谓叫做言论自由呢，即係我好肯定呢一届政府呢係一定会搞好23条立法。只不过就係话大家即係而家听佢嘅官方讲法係未有时间表。未有时间表廿者呢就掩派咗一样嘢嘅。即係可以係听日亦都可以唔系听日。咁有时间表嗰刻呢佢就话俾你听几时啦。冇时间表嗰刻咧，佢话俾你听，唔系听日，唔系可见嘅将来咯。不过即系观乎而家个政治气候，又或者你会否思到大陆落嚟跟住嗰几年嗰啲经济环境咧，其实系唔容许即系有太过大嘅动荡嘅。咁当然佢处理紧经济动荡嘅时候，亦都唔适宜喺香港呢个环境咧，系处理一啲重大嘅政治议题。廿三条就是一样咁嘅嘢啦。咁所以如果有睇《细说中南海》嘅朋友，咁你就会知道咧，吴明德教授咧曾经何时预示过咧？2018年嘅下半年咧，因为借贷过度嘅关系咧，大陆咧就好易陷入咗呢、這个即系喺路易斯拐点嘅另外一边啊。咁所以咧，即系唔系叫大家买楼？我问佢好多次系咪应该买楼啦？咁啊，离婚就买啦，离婚就唔买啦。咁所以咧，屌你那是，如果咧呢一刻大家系唔买楼嘅话咧，你都要睇住你啲股票系咪应该要放咧？又或者而家股票即系而家格局咧系只有越嚟越低嘅啫。个问题就系话你而家揸住啲股票，你一系你就的起心肝一炮放晒佢，而家揸 cash 紧要。即系我系真系坚系咁讲嘅，即系你唔好当我系一个股票佬，我唔系，我只系喺个即系大环境里边讲。如果大家是真的有看少少国情的话，你会知道下半年大陆的经济是可能出现很大的变数。那问题就是即当然在节目讲就讲一百个方法，即是阿爷怎样用钱去支撑紧个经济啦。那问题就是支撑不到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能力去继续去挨这段日子有紧要。所以有多余的钱，即有多余的 commodity 呢，就你不如换回去做钱，即是摆回身边。第二样嘢，好紧要，即系你信唔信香港经济崩溃都好咧，其实都牵涉咗两样嘢。第一，股市会唔会冧？第二，楼市会唔会冧？股市会唔会冧咧？实在系太快嘅事啦。因为大家即系如果腾讯炒上400几嘅时候，大家仲憧憬紧去炒上去100蚊美金啊。咁问题就系话呢一刻落翻嚟咁，即系落翻嚟相对地较低嘅位置，咁系咪大家系咪应该时候追入，又或者即系重新审视个股票咧？其实好简单讲，你问下自己，嗰排腾讯升， 是一个咩环境啊？即系全部都系大陆热钱入嚟买，系买一只啫，系买700只。咁有一刻呢啲钱抽走嘅时候会点咧？吓、啊，咁你问自己啦。第二样嘢就系话个楼，即系嗰个危机系你谂下之前十几廿年。香港地产升得咁紧要，大家成日讲一样嘢，哇！好多人炒楼，好多人炒楼，即系当然系好多香港人炒楼啦。咁但系你黑埋眼，是但捉一个香港人，边个炒贵香港啲楼，佢都识话俾你听大陆人噶，系唔知点解噶？即系冇乜实质上证据你见得到啦。咁问题就系点解大家会有咁嘅 perception 咧？咁即系话，就算政府冇话俾你听，大陆即系大陆人买贵晒香港啲楼都好，而事实上咧。大陆人在香港拥有的资产是非常之多的。你必须要想一样东西，如果股票它是可以霎时之间抽走了钱，香港的楼市它有没有办法霎时之间去，不是霎时之间，即是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下令，即是将即是国企啊，又或者大陆有钱人啊，它在香港的即是楼房资产是需要慢慢去回返笼，将钱摆返去大陆计数呢？即系呢一样嘢，大家必须要小心嘅。即系假设如果大陆人喺香港有嘅单位系两万个、三万个、五万个，咁我想问一下，一下子呢啲单位掟翻落市场嘅时候，你喺隔篱买咗楼，你会点？即系当然就系话啊，如果你好彩嘅，你系买嗰层系旧楼嚟嘅，即系屋企人揸咗好耐，供断晒噶啦。诶、哎，啊，恭喜你，因为嗰啲地方咧，通常你啲楼供晒咧，你就冇咁多人揸住啲盘嘅。即系譬如你调翻转嚟讲，你系。买新盘嘅话，咁啊扑街啦！即系你需知道近呢三几年啲盘咧，冚唪唥即系发展商都同你做个议案啊，可以按到九成啊、成啊嗰啲。咁你需知道，如果系个楼市一回落嗰刻，如果供唔起咧，银行攞啲盘出嚟拍卖嘅话咧，就万七个人喺个隔篱啲楼都未供完嘅。即系当然，萧生嘅讲法就系话，哇，好多人买嗰啲楼咧，因为银行咧最多约按到六成嘅啫。咁系唔系个个按到六成噶嘛？有好多人真系所谓叫一定要买新盘，结婚买新盘入楼市嗰刻系依靠住发展商推出嚟嘅议案噶嘛？咁问题就系话呢啲人有几多？即系你咪搏咯。如果系好似萧生咁讲，大家有钱佬买楼都系一炮过俾晒，一俾一半嘅，大家咪唔好惊咯。但系只要喺你身边，即系住你隔篱单位附近嘅人按揭嘅成数多咧，佢一供唔起嗰刻，又或者个楼市回落嗰刻。即係當然，而家銀行唔會咁笨柒走去 call 窿嘅，一 call 窿掟 Q 曬啲樓出嚟，大家即係斬累咗大家跳樓嘅啫。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市場上面多咗一啲低於市價嘅二手盤。咁我想問下你層樓係貴咗定係平咗？如果你諗得通咧，你就會發覺近呢十年又或者十幾年嗰啲所謂叫半新樓或者新樓咧，其實個情況係大同小異。如果是咁嘅话，即係你换楼嘅话，咁恭喜你啦，你有一层供满嘅话你死唔去啦。咁但问题就係、是、如果你係仲喺度慢慢紧供緊楼嘅话呢，你係必须要即係有个心理准备，第一加息。第二就係话如果你隔离左右啲楼突然间变咗银主盘呀，或者係低于市价嘅话呢，你层楼会落得好快嘅。咁你如果係觉得即係唔稳阵嘅话呢，唔该你储备多啲现金吓、啊，储住过冬。呢句说话虽然好唔啱听，但係呢啲大家係要做嘅。第二节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